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37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无标志品第41-2。儿时巨寿善现复白佛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能换如是大功德铠，一切有情皆应敬礼。世尊，若菩萨摩诃萨为诸有情换功德铠，勤精进者如为虚空换功德铠，发勤精进。世尊，若菩萨摩诃萨未欲成熟解脱有情换功德铠，勤精进者如为虚空成熟解脱，换功德铠，发勤精进。世尊，若菩萨摩诃萨为一切法换功德铠，勤精进者如为虚空换功德铠，发勤精进。世尊，若菩萨摩诃萨为拔有情出生死苦换功德铠，勤精进者如为举虚空至高胜处换大功德铠，发勤精进。世尊，诸菩萨摩诃萨得大精进，勇猛势力，为如虚空诸有情类速脱生死，发趣无上正等菩提。世尊，诸菩萨摩诃萨得不思议无等神力，为如虚空诸法性海换功德铠，发趣无上正等菩提。世尊，诸菩萨摩诃萨最极勇健，为如虚空所求无上正等菩提换功德铠，发勤精进。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为如虚空诸有情类成熟解脱，获大利乐，勤修苦行，欲证无上正等菩提，甚为稀有。何以故？世尊，假使3000大千世界满中如来应证等觉，如猪马尾甘蔗等林，若经一劫或一劫余，为诸有情常说正法，各度无量无边有情，令入涅槃毕竟安乐，而有情界不增不减。所以者何？以诸有情皆无所有性远离故。世尊，假使十方一切世界满众如来应证等觉，如猪马尾甘蔗等林，若经一劫或一劫余，为诸有情常说正法，各度无量无边有情，令入涅槃毕竟安乐，而有情界不增不减。所以者何？以诸有情皆无所有性远离故。世尊，有此因缘，我作是说，诸菩萨摩诃萨为如虚空诸有情类成熟解脱，获大利乐，勤修苦行，欲证无上正等菩提，甚为稀有。十众会中有一比丘，切作是念：我应敬礼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此中虽无诸法生灭，而有戒蕴， 定运、会运、解脱运、解脱至见运，施舍可得。亦有预留、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施舍可得。亦有菩萨、摩诃萨、行，施舍可得。亦有无上正等菩提，施舍可得。亦有菩萨、摩诃萨众及诸如来应证等觉，施舍可得。亦有佛宝、法宝、僧宝，施舍可得。亦有诸佛转妙法轮，令诸有情利益安乐，施舍可得。佛知其念，告言：比丘，如是如是，如汝所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微妙难测，虽非有法，而亦非无。十天地士问善现言：大德，若菩萨摩诃萨欲学般若波罗蜜多，当如何学？善现大言：乔释迦，若菩萨摩诃萨欲学般若波罗蜜多，当如虚空精勤修学。十天地士复白佛言：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我当云何守护于彼？而使善现告地士言：乔释迦，如见有法，可守护否？天地士言：否也，大德，我不见法，可守护者？善现告曰：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如佛所说，安住般若波罗蜜多，即为守护。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般若波罗蜜多，常不远离，当知一切人、非人等四求其变，欲为损害，终不能得。乔释迦，若欲守护安住般若波罗蜜多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不亦有人发意精进守护虚空？乔释迦，若欲守护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唐舍屈劳都无所益。乔释迦，于云何？有能守护幻、梦、想、象、光影、阳焰及变化事，寻相成否？天地士言：否也，大德。善现告曰：乔释迦，若欲守护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亦复如是。唐舍屈劳都无所欲。乔释迦，云云何？有能守护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及佛所作变化是否？天地士言：否也，大德。善现告曰：乔释迦，若欲守护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亦复如是。唐舍屈劳都无所益。乔释迦，于云何？有能守护八戒、八性、真如、实际、不思议界、虚空界否？天地士言：否也，大德。善现告曰：乔释迦，若欲守护 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亦复如是。唐氏屈劳都无所益。时天地士问善现言：大德，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虽知诸法如幻如梦如想如相如光影如阳焰如变化事如寻相成，而是菩萨摩诃萨不知是幻是梦是想是相是光影是阳焰是变化事是寻相成，亦复不知由幻乃至由寻相成，亦复不知孰幻乃至孰寻相成，亦复不知一幻乃至一寻相成。善现答言：乔释迦，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知是色是受想行识，亦不知由色由受想行识，亦不知属色属受想行识，亦不知一色一受想行识，如是乃至不知是一切智，是道相智，一切相智，亦不知由一切智，由道相智，一切相智，亦不知属一切智，属道相智，一切相智，亦不知依一切智，依道相智，一切相智。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虽知诸法如幻乃至如寻相成，而能不知是幻乃至是寻相成，亦复不知由幻乃至由寻相成，亦复不知属幻乃至属寻相成，亦复不知一幻乃至一寻相成。而时如来威神力故，于此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四大王众天乃至净居天，各以天花坛尘香末摇散佛上，来诣佛所，顶礼双足，却住一面。十诸天等佛神力故，遥见东方千佛世界，各有如来应证等觉，宣说般若波罗蜜多。一品名字皆同于此，请说般若波罗蜜多比丘上首皆名善现。问难般若波罗蜜多天众上首皆名地士，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而时佛告具受善现言：此是菩萨摩诃萨当证无上正等觉时，亦于此处宣说般若波罗蜜多。此贤劫中当来诸佛亦于此处宣说般若波罗蜜多。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此是菩萨摩诃萨当证无上正等觉时，当以何法诸形相状宣说般若波罗蜜多？佛告善现：此是菩萨摩诃萨当得无上正等觉时，当以色非常非无常宣说般若波罗蜜多，当以受想行识非常非无常宣说般若波罗蜜多，如是乃至当以一切智非常非无常 宣说般若波罗蜜多。当以道相智，一切相智非常非无常，宣说般若波罗蜜多。当以色非乐非苦，宣说般若波罗蜜多。当以受想行识非乐非苦，宣说般若波罗蜜多。如是乃至，当以一切智非乐非苦，宣说般若波罗蜜多。当以道相智，一切相智非乐非苦，宣说般若波罗蜜多。当以色非我非无我，宣说般若波罗蜜多。当以受想行识非我非无我，宣说般若波罗蜜多。如是乃至，当以一切智非我非无我，宣说般若波罗蜜多。当以道相智，一切相智非我非无我，宣说般若波罗蜜多。当以色非净非不净，宣说般若波罗蜜多。当以受想行识非净非不净，宣说般若波罗蜜多。如是乃至，当以一切智非净非不净，宣说般若波罗蜜多。当以道相智，一切相智非净非不净，宣说般若波罗蜜多。当以色非浮非脱，宣说般若波罗蜜多。当以受想行识非浮非脱，宣说般若波罗蜜多。如是乃至，当以一切智非浮非脱，宣说般若波罗蜜多。当以道相智，一切相智非浮非脱，宣说般若波罗蜜多。当以色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宣说般若波罗蜜多。当以受想行识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宣说般若波罗蜜多。如是乃至，当以一切智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宣说般若波罗蜜多。当以道相智，一切相智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宣说般若波罗蜜多。具受善信复白佛言：世尊，慈氏菩萨摩诃萨当得无上正等觉时，当证何法？当说何法？报告善信：慈氏菩萨摩诃萨当得无上正等觉时，正色必净净，说色必净净，正受想行识必净净，说受想行识必净净。如是乃至，正一切智必净净，说一切智必净净，正道相智，一切相智必净净，说道相智，一切相智必净净。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何缘清净？佛告善信：色清净故，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受想行识清净故，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如是乃至，一切智清净故，般若波罗蜜多清净；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故，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具受善现即白佛言：云何色清净故？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受想行识清净故，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如是乃至，云何一切智清净故，般若波罗蜜多清净。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故，般若波罗蜜多清净。佛告善信：色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故清净。色清净故，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受想行识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故清净。 受想行识清净故，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如是乃至，一切智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故清净。一切智清净故，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当相智，一切相智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故清净。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故，般若波罗蜜多清净。不辞善现，虚空清净故，般若波罗蜜多清净。世尊，云何虚空清净故，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善现，虚空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故清净。虚空清净故，般若波罗蜜多清净。不辞善现，色无染无故，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受想行识无染无故，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如是乃至，一切智无染无故，般若波罗蜜多清净。道相智，一切相智无染无故，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具手善现即白佛言：世尊，云何色无染无故，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受想行识无染无故，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如是乃至，云何一切智无染无故，般若波罗蜜多清净？道相智，一切相智无染无故，般若波罗蜜多清净。佛告善现：色不可取故，无染无。色无染无故，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受想行识不可取故，无染无。受想行识无染无故，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如是乃至，一切智不可取故，无染无。一切智无染无故，般若波罗蜜多清净。道相智，一切相智不可取故，无染无。道相智，一切相智无染无故，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复次善现：虚空无染无故，般若波罗蜜多清净。世尊，云何虚空无染无故，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善现：虚空不可取故，无染无。虚空无染无故，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复次善现：虚空为假说故，般若波罗蜜多清净。世尊，云何虚空为假说故，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善现：如一虚空，二想生，现唯有假说，为假说故，般若波罗蜜多清净。不辞善现：虚空不可说故，般若波罗蜜多清净。世尊，云何虚空不可说故，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善现：虚空无可说事，故不可说，由此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复次善现：虚空不可得故，般若波罗蜜多清净。世尊，云何虚空不可得故，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善现：虚空无可得事，故不可得，由此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复次善现：一切法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故般若波罗蜜多清净。世尊，云何一切法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故般若波罗蜜多清净？ 善现，以一切法毕竟禁锢，无生无灭，无染无净，由此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眼耳鼻舌皆无所患，身之无缺，不顺衰毛，亦不横死，常为无量百千天神恭敬围绕，随诸卫护，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于黑白月各第八日、第十四日、第十五日读诵宣说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时四大王众天乃至净居天皆来集会，此法师所听受般若波罗蜜多，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无量大集会中读诵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便获无量无数无边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殊胜功德。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如所说。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进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眼耳鼻舌皆无所患，身之无缺，不慎衰毛，亦无横死，常为无量百千天神恭敬围绕，随诸卫护，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与六斋日读诵宣说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时四大王众天乃至净居天皆来集会此法师所听受般若波罗蜜多，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于无量大集会中读诵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便获无量无数无边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殊胜功德。何以故？善现，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珍宝，由此般若波罗蜜多大珍宝故，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解脱地狱旁生鬼界，即令无量无数无边天龙药叉人非人等解脱种种贫穷苦患，能使无量无数无边诸有情类刹帝利大族婆罗门大族长者大族居士大族富贵安乐，能使无量无数无边诸有情类四大王众天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天富贵安乐，能使无量无数无边诸有情类欲留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给予无上正等菩提自在安乐。何以故？善现，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中广说开示十善业道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 如是无量功德珍宝，无量无数，无边有情，雨中修学，得生刹帝利大度、婆罗门大度、长者大度、居士大度，无量无数，无边有情，雨中修学，得生四大王众天，乃至非想非非想出天，无量无数，无边有情，雨中修学，得预留果，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无量无数，无边有情，雨中修学，得独觉菩提。无量无数，无边有情，雨中修学，得入菩萨正性离生，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善现。有此因缘，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名大宝藏，是出世间功德珍宝，皆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出现故，善现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大宝藏中。不说少法，有生有灭，有染有净，有取有舍，何以故？善现一无少法，可生可灭，可染可净，可取舍故。善现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大宝藏中，不说有法，是善是非善，是有际是无际，是世间是出世间，是有漏是无漏，是有为是无为。善现有此因缘，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名无所得大法宝藏。善现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大宝藏中，不说少法，是能染污，何以故？以无少法可染污故，亦无少法能染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法宝藏，何以故？能染无法，不可得故。善现有此因缘，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名无染污大法宝藏，不辞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无如是想，如是分别，如是有得，如是细论，我能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能如实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能亲近理事诸佛，从一佛国至一佛国，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诸佛世尊，由诸佛国善取其相，严净佛土，成熟有情，修诸菩萨摩诃萨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非有自在，非无自在，不取不舍，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善现如是般若波罗蜜多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不去欲界，不舍欲界，不住欲界，不去色界，不舍色界，不住色界，不去无色界，不舍无色界，不住无色界。善现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不余不舍，与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不余不舍，与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亦不余不舍，与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不余不舍，与预留果乃至独觉菩提亦不余不舍，与诸菩萨正性离生 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一不愚不舍，于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不愚不舍。善现，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于一生法不愚不舍，于一流法乃至阿罗汉法不愚不舍，于独觉法不愚不舍，于菩萨法不愚不舍，于诸佛法不愚不舍。善现，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愚声闻法，不舍一生法，不愚独觉法，不舍声闻法，不愚诸佛法，不舍独觉法，不愚无为法，不舍有为法。何以故？善现，如来出世若不出世，如是诸法常无变异，法性法界，法定法住，无谬失故。儿时无量百千天子住虚空中，欢喜踊跃，以天所有温波罗花、波特摩花、居木陀花、本图利花、微妙音花及诸香末而散佛上，更相庆慰，同声畅言：我等今者于展不周见佛第二转妙法轮，此中无量百千天子闻说般若波罗蜜多，同时证得无生法忍。儿时世尊告善现曰：如是法轮非第一转，亦非第二，何以故？善现，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不为转故，不为环故出现世间，但以无性自性空故。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以何等法无性自性空故？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不为转故，不为环故出现世间。佛告善现：以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性空故，乃至不施波罗蜜多、不施波罗蜜多性空故，以内空、内空性空故，乃至无性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性空故，以四念住、四念住性空故，乃至八圣道之、八圣道之性空故，以如来实力、如来实力性空故，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十八佛不共法性空故，一切智、一切智性空故，道相智、一切相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性空故，一生性、一生性性空故，欲留果、欲留果性空故，乃至阿罗汉果、阿罗汉果性空故，独觉菩提、独觉菩提性空故，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性空故，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性空故。善现，以如是等法无性自性空故。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不为转故，不为环故出现世间。儿时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大波罗蜜多，达一切法自性空故，虽达一切法自性皆空，而诸菩萨摩诃萨依此般若波罗蜜多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无量众，虽证菩提而无所证，证不证法不可得故，虽转法轮而无所转，转法还法不可得故，虽度有情而无所度， 见不见法，不可得故。世尊，于此大般若波罗蜜多中，转法轮式都不可得，以一切法用不生故，能转所转，不可得故。随者何？非空无相无愿法中，可有能转即能还法，转还性法，不可得故。世尊，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若能如是宣说开示，分别显了，令意误入，是名善尽宣说般若波罗蜜多。此中都无说者、受者，所说受法，即无说者、受者即法，诸能证者亦不可得。无证者故，亦无有能得涅槃者。于此般若波罗蜜多善说法中，亦无福田，失受、失物，皆性空故。福田无故，福亦性空，标志名言皆不可得，是故名大波罗蜜多。第二分不可得品第42。儿时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无边波罗蜜多。佛言：如是，譬如虚空无边际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平等波罗蜜多。佛言：如是，以一切法性平等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远离波罗蜜多。佛言：如是，毕竟空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难屈服波罗蜜多。佛言：如是，一切法性不可得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无彼岸波罗蜜多。佛言：如是，无明体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虚空波罗蜜多。佛言：如是，入息出息不可得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不可说波罗蜜多。佛言：如是，此中寻思不可得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无明波罗蜜多。佛言：如是，受想思处及作意等不可得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无形波罗蜜多。佛言：如是，以一切法无来去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不可夺波罗蜜多。佛言：如是，以一切法不可服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无尽波罗蜜多。佛言：如是，以一切法是毕竟尽不可尽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无生灭波罗蜜多。佛言：如是，以一切法无生灭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无作波罗蜜多。佛言：如是，以诸作者不可得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无知波罗蜜多。佛言：如是，以一切法性皆顿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无已转波罗蜜多。佛言：如是，有死生者不可得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无失坏波罗蜜多。佛言：如是，以一切法无失坏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如梦波罗蜜多。佛言：如是，以一切法如梦所见不可得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如想波罗蜜多。佛言：如是， 能所闻说，不可得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如影像波罗蜜多。佛言如是，诸法皆如光镜所现，不可得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如焰幻波罗蜜多。佛言如是，以一切法如流变相，不可得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如变化事波罗蜜多。佛言如是，以一切法如所变化，不可得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如寻相成波罗蜜多。佛言如是，以一切法如寻相成，不可得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无染净波罗蜜多。佛言如是，诸染净因不可得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无所得不可土染波罗蜜多。佛言如是，诸所依法不可得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无细论波罗蜜多。佛言如是，破坏一切细论事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无慢执波罗蜜多。佛言如是，破坏一切慢执事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无动转波罗蜜多。佛言如是，诸法界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离染着波罗蜜多。佛言如是，觉一切法不虚妄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无等起波罗蜜多。佛言如是，与一切法无分别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极净波罗蜜多。佛言如是，与诸法相无所得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无贪欲波罗蜜多。佛言如是，诸贪欲事不可得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无嗔恚波罗蜜多。佛言如是，破坏一切嗔恚事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无愚痴波罗蜜多。佛言如是，灭诸无知黑暗事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无烦恼波罗蜜多。佛言如是，离分别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离有情波罗蜜多。佛言如是，达诸有情无所有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无断坏波罗蜜多。佛言如是，此能等起一切法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无二边波罗蜜多。佛言如是，离两边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无杂坏波罗蜜多。佛言如是，知一切法不相属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无取着波罗蜜多。佛言如是，超过声闻独觉地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无分别波罗蜜多。佛言如是，一切分别不可得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无限量波罗蜜多。佛言如是，诸法分歧不可得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如虚空波罗蜜多。佛言如是，答一切法无智碍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无常波罗蜜多。佛言如是，能永灭坏一切法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苦波罗蜜多。佛言如是，能永趋浅一切法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无我波罗蜜多。

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无相解脱门波罗蜜多。佛言：如是。极净形象不可得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无愿波罗蜜多。佛言：如是。无愿形象不可得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八解脱波罗蜜多。佛言：如是。八解脱性不可得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九次第定波罗蜜多。佛言：如是。九次第定自性不可得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不施波罗蜜多。佛言：如是。此众千贪不可得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境界波罗蜜多。佛言：如是。此众破戒不可得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安忍波罗蜜多。佛言：如是。此众称慧不可得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精进波罗蜜多。佛言：如是。此众懈怠不可得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净虑波罗蜜多。佛言：如是。此众乱心不可得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般若波罗蜜多。佛言：如是。此众恶慧不可得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佛实力波罗蜜多。佛言：如是。答：一切法难屈服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四无所畏波罗蜜多。佛言：如是。得道相智无退没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四无碍解波罗蜜多。佛言：如是。得一切智一切相智无挂碍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大慈悲喜舍波罗蜜多。佛言：如是。与诸有情不弃舍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十八佛不共法波罗蜜多。佛言：如是。超诸声闻独觉法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如来波罗蜜多。佛言：如是。能如实说一切法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自然波罗蜜多。佛言：如是。与一切法自在转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正等觉波罗蜜多。佛言：如是。与一切法一切形象能现觉故。卷第437。